那个相应的厂家进行售后服务，让他给您处理一下。如果确实时间太长了，就不建议进行维修了。 像这个燃气灶，它是不是也有电池啊？ 它这个分两种，一个是电子的，电子的就是咱们所说的台上灶，就完全处于台面上的那个是电子的，还有一个镶嵌的，镶嵌的它属于是脉冲式的，它是装电池的，就咱们的干电池，有的是装一号的，有的是装五号的，这可能依据品牌不一样，可能装的就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打不着了呢，也许可能是电池 没了 或者怎么样哈。 对，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了。 对， 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使用灶具年限多了以后啊，因为灶具里面它有很多部件是有那个胶圈，橡皮胶圈，如果橡皮胶圈老化以后，它会出现这种漏气的情况，所以超过使用年限的话，建议大家是及时更换。 是的，你突然提醒我了，我们家那换呀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打不着火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老闻着有点这个燃气味儿，就天然气的味道，我当时没特别在意啊。后来我跟我父母说，我说你们闻到了吗？后来他们也闻到了，我们就都害怕了，后来就干脆就义不容辞的就换了， 换了一台， 可能是有点漏气。 一个是漏气，第二个是它燃烧不充分，也会产生一氧化碳。一氧化碳超标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没有开油烟机的话，能明显的闻到那种刺鼻性的气味。 所以别看一个燃气灶哈，它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和注意的一些要点。一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线上不复以往啊，家居企业的如何应对呢？说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家居行业呢开始进入了线上线下的一个竞合时代。一方面呢电商企业线下通过实体零售渠道全面布局，另一方面呢随着新零售能量的全面爆发，传统的零售企业呢是纷纷借力互联网啊与人工智能进行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那比如说像燃气灶，现在咱们网上销售和底下的这个实体店的销售相比的话，哪个更火爆一点？ 目前呢还是传统的渠道销售的还是多一些， 实体店 销售多一些。 那你们跟互联网之间有这种结合吗？ 我们有在那个今日头条，我们还有就是京东天猫上面都有。 都有的 啊。 这也应该说是一种趋势是吧？ 其实我反而觉得以后可能更会偏向于实体了。 为什么呢？ 以后可能是体验式消费。网上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个灶具，实际上我们只是看着网上的图片，它可能很多图片是经过修饰过的，对，感觉那灶具特别漂亮， 不真实。 可能一买回到家之后，感觉这个灶具没有我在网上看的那么好看呢。如果是体验式消费，顾客能直接到实体店去，实际上看到那个东西，接上煤气罐呀，点着火，你能实际上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以后实体经济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比互联网要做得更好一些。或者做是一个线上线下做一个整合。 对，而且像这种燃气灶这种东西它是要安装的。比如你买完以后，对，有很重要的售后服务这一块，比如你买完了以后要有专业人员来安装，然后呢为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他要给你维护等等的。像有一些在网上的像这些就很难以完成。 而且现在这个厨电市场啊，太多太杂太乱，可能有一些品牌它是在网上可以销售，但是在您当地您不见得可以找得到维修的，或者给您安装的，比如说您的灶具万一一年两年出现一点可以调试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如依旧因为你找不到。 对，你可能是在网上买的， 对， 这就很麻烦， 所以不方便。 你找不到网点，然后可能只能， 对， 还是通过实体店来 浪费 实现这个我们平时的使用维护。 对，其实实体店也好，这个网络也好啊，这应该是互相结合的哈。你像年轻人特别爱在网上买，因为他为什么？他觉得省事儿。因为到实体店去逛啊，他没这时间，他嫌麻烦啊，他什么都在网上买。但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可以在网上买，什么在网上买的不是优势，这点也特别重要。 有售后服务的，我觉得还是在实体店买还是方便一些。如果是实在没时间，或者是嫌太累啊，在可以在网上呢可以看样，到 实 体 店 去体验， 去体验 这样的。又买到比较自己喜欢的

都存在着正负离子。 嗯， 离子感应针它也是在火焰的上方放一根离子感应针， 嗯， 去吸收火焰中产生的正离子，也是同样的反馈给它的那个点火器，然后再反馈电磁阀。 嗯， 就当你火灭了，它就相当于没有电流了， 哦， 没有电流，它电磁阀就控制自动关闭了。 嗯， 但是这两个可能有区别，就是什么呢？离子感应就是你打着了，它就能够启动，能够正常燃烧。 嗯， 如果你是热电偶式的呢，打着了可能因为它温度不可能瞬间就达到那个电流，所以你需要打着了需要摁一会儿，然后它才能达到那电流。 哦， 不过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品牌做到了同步点火。就打到了火你也可以松手，就达到了离子感应的效果。 哦，嗯，明白了。您后边这个例子我突然就意识到了，像有一些那个这个燃气灶啊一打夸就着了， 对， 有一些的那个 按七秒钟 按一会儿， 原来要按 七秒钟才能着的。 对， 嗯， 它就是热电是熄火保护装置，它有一个惰性，就是它一定要加热到几秒钟以后， 哦， 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它能产生这个微弱的电流。 哦， 离子熄火保护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瞬间着火的一个优势。 嗯， 但是它优缺点的就是两节干电池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是比较耗电的。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两节好电池三个月可能就用的就没了。 嗯， 那这时候它就 会电池 就顶不到火。 嗯， 那经常要更换电池。 啊， 那离子熄火保护呢它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它就是一节电池能用到两年左右。 哦，那我听出来就是如果买离子熄火的这样的可能更好是吧？ 最好是带那个同步点火功能。 哦，是这样， 它就是既有一打着了又能松手， 嗯， 又能省电池， 省电池， 不用老频繁的更换电池，嗯，这样麻烦。 好的，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两位给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买到一款的这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燃气灶吧。啊，你们从几个方面，反正你们俩补充一下吧，就怎么能够买到一个比较心仪的啊满意的这样的燃气灶。 嗯，燃气灶啊现在一个是看它的热效率。 嗯， 就可能现在要是它正常有品牌，也就是大品牌的，它都会有明贴，看它的明贴， 嗯， 看它的热效率是多少。 嗯， 就是有效利用率，看它的千瓦数。 嗯， 千瓦数要在 4.2 千瓦以上。可能还有一个不太注，就是可能很多人不太注意的点啊，是一氧化碳的排放量。 嗯嗯， 这个可能只会在说明书里面体现。 嗯， 那肯定是要买排放量越低的越好。 嗯嗯， 一般的话 0.02 是国家标准。 嗯， 就是一定要最好是低于它的， 低于它的哈。好了，那实在是没有时间，以后咱们再接着聊。 我刚才还有一个补充，就是一定要带熄火保护。 啊，熄火保护对吧？所以我都觉得，如果今天我跟你们聊完了以后，我再去买我们家的那个燃气热这个 灶具 啊灶具的话，肯定有经验了。 嗯， 好了，就到这里了。 啊，很多朋友就开始喜欢出门走走，踏踏春，看看风景。提醒您，出门在外一定要做好防尘准备，戴好口罩，最好呢是在随身带一件小外套，防止感冒。 是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坚持隔两天吃一头海参，全方位的呵护身体。尤其是在春天啊，万物复苏，同样很多的细菌病菌呢也开始扩散了。那做好身体的营养补充，提升免疫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嗯， 海参当中呢是富含了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还有多达数十种的微量元素，以及呢它特有海参粘多糖、植物皂带。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鲜芋仙海参，每一头算下来仅仅只要15块钱的花费， 对， 机会也很难得，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咨询，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现在给到您的还是不变的三折，699块钱一盒，一盒200克，大概有40头左右，隔天吃一头可以吃到3个月的时间，而且现在只要订购，就要再送给您一个专门用来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 对， 将这个海参煮沸之后，连同开水一起倒入到这个焖烧杯里啊，8个小时就可以吃到口感劲道、味道鲜美的海参食材了。 是 这样的一个杯子，市面上售价是299块钱。 嗯， 今天呢，您只要在时间段内打进4007106108，就可以免费得。 是， 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啊！4007106108，4007106108。 这边有一位1093的老顾客钟阿姨就打进4007106108，说到年前的海参。